往冯家峪走喽。 暗语很快的就飞到石团王抗团长的耳朵里，他立刻命令一营跑步进入了白马关川，将一连的两个排放在公路两侧的小山上，另一个排放在了西侧山脚下的拐弯处，二连在公路东侧的台地上埋伏，三连作为预备队隐藏在东白莲峪沟口里。